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前几天有上海的家长爆料，上海市长宁区部分学校对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做了一次线上的心理调查问卷，但在200道题的问卷中，竟然有将近40道题是仅仅围绕着与自杀相关的内容。比如调查问卷中的第63题是这样问的：你最消沉最忧郁的时候，要活下去的理由胜过你想要死去的理由吗？第64题，你最近一周尝试自杀的愿望程度如何？等等。有家长反映，问卷的一部分题目与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份备课自杀意向量表的心理测试极为相似，甚至有几道题目就是一样的。对此，有家长表示，在家长不知情的状况下，让孩子做这样的一份调查问卷是非常不妥的。还有家长说，问卷的诱导性很强，担心孩子的心理受到伤害。面对质疑，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回应表示，调查问卷可能是基于落实青少年抑郁症的防治问题进行的，但问卷的题目和呈现方式不恰当，不利于青少年阅读。其问题是长宁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教育局相关科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造成的，已经要求停止调查问卷工作。区教育局向产生困惑的学生和担忧的家长表示诚恳的歉意。那么，如果您的孩子做这样的一份调查问卷，您会担心吗？您认为应该怎样做这一类的调查更合适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如果收到了，肯定是会担心的，因为这会对孩子造成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影响。 毕竟孩子的心智还是很不成熟的，在面对这种比较极端的这种话题下，孩子可能没有成年人的这种分辨能力，所以对应这种比较沉重的话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对孩子进行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分层的这种调查。 最好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去提问，比如说孩子们在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什么样的运动，或者什么样的游戏方式，能排解他们心里边的这种情绪。 所有的事情呢，都要做到叫提前沟通。我们提前沟通好了，有些事情的话，就是比这个突如其来的，至少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 从当地教育局的表态，我们已经能够确认，长宁区对部分学校的部分学生发布的这份调查问卷的确是存在不妥之处的，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停止相关工作、向学生及家长致歉的环节。那么这样的调查问卷对于被调查的参与者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我也采访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金鹏，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用这个量表去做普筛的话，我个人认为也是不太恰当的。它甚至不是说精神科特别常用的一个量表。一般普筛我们会了解人们的精神心理状况，最先关注的就是比方说焦虑啊、抑郁啊、强迫呀、类似这些更常见的症状。而这个量表呢，是指的那些严重抑郁症病人、有自杀倾向的这样的病人才会用到的一个量表。普通的孩子，首先我们都不会给他看，不会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对于一些他本身就有这方面的风险，或者是精神方面有这方面脆性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对他产生一个误导或者一个不好的影响，这个风险我认为是存在的。量表它是辅助诊断的工具，它是要专业人士来用的，尤其是这个量表甚至有可能是精神科医生和专业的有职业资质的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他们使用的，拿来做普通筛查确实不太合适。 有句话叫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其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即便你拿着专业的工具、流程、规定，如果不是专业的人操作的话，也不一定会达到专业的效果。由此可见，这份调查问卷即便不会对学生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它的专业性、准确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此外， 这件事还暴露出另一个层面的问题。长宁区表示，这份问卷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教育局相关科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造成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教育局相关科室的职责所在从何说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专业性又从何体现呢？显然，这不仅仅是职业素养的问题，是否还存在着有关方面缺乏职业能力、浑水摸鱼、混日子的情况呢？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反对上纲上线的谈问题，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作为相关部门必须肩负起应有的责任来，马虎不得。如果出现渎职的情况，就更加不能容忍。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当地教育局已经表示将进一步调查处理，并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严格管理，密切家校沟通，共同守护好学生的心理健康。那么，我们就希望这件事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表态，当地有关部门理应以这件事情暴露出的问题为线索，进行彻底的调查，尽快将结果公之于众，给家长、学生一个交代。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习惯了耳听八方，山绿多梦，周旋于来往的狠角色，所有明暗正解注意侦破，你别拿假象轻易把我搪塞，这虚实之间动如观火，在沉迷的环节也疏落，攀附每条脉络安静寻踪，哪怕反复把过程重设，痴心妄想要把我迷惑，谁知真相先下手，一图一旦被看破，再多辩驳都落空，在这细枝末节中揣测，谁能够走到最后，都暂且不必急入心火，天亮后就有结果在等我。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咖时间。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那看谁啊？ 这你都不认识，那不就是那谁吗？ 那旁边跟他砍的那人是谁啊？ 那你也不认识，不就是那谁？ 哟，合着名人都来了哈。 今儿到底谁来了？ 大咖来了。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大咖呢，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著名作家郭雪波老师。郭老师您好。 您好。 郭老师，您今年已经73岁了，是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但是呢，我觉得您的这个气色、状态都特别的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首先就聊一聊您刚刚出版的这本新书《摇篮旁的额吉》。刚听这个名字呢，我还在想说，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所以首先您跟大家解释一下，额吉这个词是一个什么意思？ 额吉是蒙古语母亲的意思。 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这本书讲的是三千孤儿入内蒙草原的故事。 这个三千孤儿入内蒙草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您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大地上世纪60年代遇到一次大的灾难，大家叫3年自然灾害。当时在南方很多幼儿园、孤儿园断粮了，大家饥饿造成了孩子们饿肚子。在这个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康和清、妇联主任当时，找到内蒙古的自治区的主席乌兰夫同志，说内蒙古草原